香榭的落叶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能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甜蜜的痕迹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

是朋友最后娶了菲佣做老婆，我想真的想得太多，别让你的在意变啰嗦，担心你大男人的主意，话又不够甜蜜，固执又嫌弃你，是因为你的年纪最有成熟美丽又有男子气，你是因为你的脾气最有个性帅气又是万人迷，我想你真的想得太多，别让你的再变啰嗦，担心你大男人的主意，话又不够甜蜜，固执又生气，哎哎哦，你的坏脾气，哎哎哦，何时才能醒，知道自己有点懒，也知道自己有些不上进，可是我有很多优点，还有很多点点，你绝对不能视而不见。

不记得，不记得我是谁，我想你。不记得，不记得我是谁，我想你。不记得，不记得我是谁，我想你。不记得，不记得我是谁。

像倦了，命好像累了，这世界再没有属于自己的梦想。我走过青春，我失落年少，如今我又再回到思念的地方。台北的天空有我年轻的笑容，还有我们休息和共享的角落。台北的天空常在你我的心中，多少风雨的岁月，我只愿 你。

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，让我猜猜你是谁。从 Mary 的 Tommy 和 Ivory， 即使不喊你的名字。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从 Mary 到 Tommy 和 Ivory，